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全新一期的节目来了，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放送，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 Smooth Jazz 又来到我们耳边，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在周末的闲适听感，惬意的生活，舞动一下你的身姿。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Greg Franks featuring Quiet Voice 带给我们的 Inside Your Mind， 在你的脑海当中能够想到什么？我想到了耳边现在的第二首歌 I See You by Diviver Phonics。 让我们来多一种想象，多一种对于 smooth jazz 释放音乐的期许。 I see you， 我看到了你，你是否能够通过音乐看到我的存在呢？ Mercy Mercy Me The Apocyte，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已经为您列好了，欢迎各位，周末愉快。 174 AJ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ake a ride, get on the trip. Get hip, slip and slide. We're moving on a grooving train. Don't stop, don't strain. This feeling is like an eagle gliding. Can you feel the symbols riding high? Can you dig the vibe? Let it fly. Don't deny it, face it. Get with the truth. Let the rhythm raise the roof. We're flowing and the beat keeps going. Can you hear the horn? It's blowing down on the swinging bass. It's the sound that makes you face the fact. There's no deceit. Swing is king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the beat. Everything is going. 把说唱加到爵士音乐当中，听上去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曾经有一次我在一家的爵士音乐餐吧当中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爵士音乐的一种即兴的演奏，加上那样的一些个歌手们他们同时在进行相关的演唱，发现这样的一种听觉状态真心是值得你去体验一下现场版本的。这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喽。那 当然除此之外，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通过我们的听友群相互交流一下自己的一些听歌的感受，当然也可以把一些您认为喜欢的音乐分享在听友群当中。继续来听下面这样的一段音乐内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首的音乐作品，叫做 Techno Powers， 来自于 A Man Called Adam， 一个叫做阿黛姆的男人。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和未来两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转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还需要注意特别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正在播出的还是依然是那些个 smooth jazz 持放的爵士音乐。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通过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一起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持放，去感受一种持放的音乐状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 Techno Powers，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有一种非常快板的小鼓的声音，我们耳边的声音来自于 Snowboy and the Ten Section 带给我们的 Where's the One， 一起来听一下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耳边这样的一种音乐，尤其是再加上这种空灵的女声，能够让我们听到灵魂飞起的一种音乐状态。 Bass Fly 来自于 Luca Mozzi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在周末就是应该这样的惬意舞动，无论是身体还是自己的手臂或者是头，都没有问题。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是 Mr. 长，长小航。So come up next, Kubo's The Helio， 来自于 Ricardo Marco。 Ricardo Marquis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Cubo de Helio。 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音乐，当然这样一首单曲我会觉得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是在精神紧张时候的一种放松，因为它是西班牙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拉丁的这种风格的音乐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跳跃起来，甚至你可以来端起一杯咖啡，然后呢泼在桌面上或者是泼在地上，然后自己尽情地擦掉它那些个所谓的污渍和咖啡渍，这种的一种快感就是被清洁的快感，我觉得只能够通过音乐和什么样的一种饮料交融之后才会出现吧，当然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自于 Carlo Rossetti 带给我们的 LADAM。 174 AJ Music Radio Resum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lexander Bikra 带给我们的 Summer Breeze 夏日的微风。听到这里要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Pro，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节奏驾到就是这里喽。那听到了夏日的微风，您能够听到另外的一些什么样的动态画面呢？我觉得可以能够让自己好好的深呼吸一下，领略一下城市里的味道。而下面一首音乐作品继续为您送出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而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混音都是由我带给大家的一些个全新的二度创作，我们称之为叫做 Rhythm Mix Pro Episode No. 14，第14个混音作品。而下面时间我们耳边呢将会迎来另外来自于 KRJ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Dreams of Marionette， 牵线木偶的梦。牵线木偶呢作为一种这种玩偶的形状啊，可以说很多时候带有一点点的就是情感的沟通，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一些个想法就是寄托于这样一个木偶当中，但是呢那些个提线木偶那些个提线能够让我们去轻易的操控那个玩偶，也许那个玩偶是自己，也许那个玩偶是你生命中另外一个你很在乎的人。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时间让我们用在乎的心态去听听看提线木偶的梦是怎样的梦境吧。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We'll be right back.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边的音乐来自于 James Woods featuring Alex H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跟大山有关的音乐作品，叫做瓜达卢普。那这个地方呢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很多的国家它会穿越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主要是在墨西哥还有中美洲呢都会举办大型的一些一个典礼来去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很有意思。当然这样的一个名称与山的名称也可以被很多人起为自己的人的名称，尤其呢是在巴拿马、巴西、秘鲁、玻利维亚、恩瓜多尔、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还有像是古巴、美国、墨西哥等等地方，像这样的人名还挺常见的，瓜达卢普，是不是听到了一丝丝的神秘呢？正在为你放松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让我们想起一些神秘，当然也能够看到那些个大山、星星、太阳和月亮，能够好像听到宇宙中心的一种回响，能够让我们历数一下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怎样的一种听觉状态。每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一种可能性让自己沉醉，那今天的音乐是否可以让你沉醉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记得哟。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更多的好音乐，也希望您能够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Deeper Illusion。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播出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直播的节奏驾到，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耳边呢是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那么现在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这个安德烈尼可夫带给我们的 Deeper Illusion 啊，深深的错觉这样的一段的音乐内容，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当然，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月光是如何闪耀的，来自于麦克轩尼士哈，听听看这样的一种比较复古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说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电音舞曲的话呢，也特别希望您能够来持续关注我们每一段的混音。而今天是 Rhythmix Pro 第14号作品，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 边的音乐来自于麦克轩尼诗带给我们的 Moonshine， 月光，月光洒在肩上，月光洒在街上，月光洒在街上的人的肩上啊，有点点绕，但是我觉得月光总会能够给我们一些期许，而且还能够多一些的愿望。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时候跟陌生人见面之前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破冰。那因为很多时候张不开嘴啊，抹不开面子，这的确不会交到朋友的一个情况。来听来自于 Sadie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 Breaking the Ice， 破冰。我们希望能够让自己走出去，打开心扉，跟更多人去交往，去交流，去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Pro。 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Kiss me.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